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想唱着一角掠过夕阳，浮桥如红莲生长，定制的华丽倒车西风老纸堂，走窗房两张拨开无人迷茫，不觉一日已过半，过眼的葱郁风光细数泛了黄，百千万度的风无言成影容，便掀起了再次的眉目，暮色的笑容隐掩了回说从容，在这垃圾回眸阴影中最错我是谁，只笑沐浴的你便足以反噬这是非，带着夜色勇气谁敢轻叩着门扉，爱里此时半夜斑驳了流水般岁月，笑着送上干杯，离不起唱歌的情节，在你淡漠眉间也见离人的喜悲霜雪，楼阁闲尘飞雾散云光偏浅，显露出斑驳世界，路掩是落叶纷扰繁苍无声怨，凭栏杆小舟上只从上两张，合眼听清风树叶自残别荒山笑颜萦绕着高悬，云动季节明长雨坠记忆连存杂点亮高了这世间，缘起的一点定格了三生千年，在这老街回梦眼睛中最错我是谁，只笑沐浴的你便足以反噬这是非，带着夜色勇气谁敢轻叩着门扉，爱里青石半夜斑驳了流水般岁月，小酌算盏两杯离不起缠绕的情节，在你淡漠眉间也见离人的喜悲霜雪，三月梨花雪记载开了又败，笔锋走黑白，让情衷肠超无奈，彼时那望月何时出现玉江畔，而我又在待何人，云台归梦千年后一起你是谁，只杀月色音乐天足以勾勒这是非，带着回忆勇气恍惚之间一滴笑泪，枫红是一场劫，红颜祸谁人蹙着眉，妖梦丧烛桃源，轮回中曾道别地点，眼睛身在相见，笑弄你眉间悲泣霜雪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-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-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-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了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